想我，我也看上你，偏偏不甘心输。还欲参加心里互相摸索的游戏。其实你爱上我，我也爱上你，偏偏羞于心里，却如不知不觉地猜测对方。前来白见我，叫我再约我，哄我，爱我不必羞怯。我的心安宝贝，是否今晚不来了？留待我去约你，对你说爱你，开心地相约你。我想公开一切，让双方了解。祈求以后在两心里是永不变的真爱，我至情切绝无障碍。哦，爱仿佛埋个海，一拥入来，请接受我不准。白见我，叫我再约我，哄我，爱我不必羞怯。我的心肝宝贝，是否今晚不来了？留待我去约你，对你说爱你，开心悲伤一起。我想公开一切，让双方了解。祈求以后在两心里是永不变的真爱，我至情切绝无障碍。哦，爱仿佛埋个海。受我不准意外。 You and me, I love you. You and me, 以后不分开。Oh.